婆婆呀赶紧把饭都弄好了，拾得踏实了。心话说呢，哟，怎么这儿媳妇现在没起床啊？搁往常孩子一起来一闹腾他就得起来呀、啊、是吧，他自己吃饭然后得照顾孩子还得上学呀、啊、他自己在上班啊，八点了怎么没动静啊。到了屋里面啪啪啪一拍门，哎，我说啊，媳妇儿哎，起床吃饭了。还是没人应声，哟，心的话说这是为什么呢？拉门一看，这人躺床上呢，还蒙着被子，哎，好好的呀。哎，我说啊，过去拿手一推，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起来，怎么不理我呀？一推坏了，怎么呢，把老太太吓得是魂飞魄散，这个人您猜怎么着，凉了，凉啊，已经没有温乎气儿了。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再一看被窝里头的他的儿媳妇董姑娘，这整个身体这个姿势啊，我给您大概形容一下，侧卧躺在被窝里，露着头和手，手里面紧紧的攥着一台手机，眼睛直勾勾的盯在手机屏幕之上。哎呦，那位说这也忒吓人了，这个可说呢，赶紧把警察给叫来了。警察又是现场勘查又是尸检，最后呢说这个死者董姑娘没外伤，猝死，是脑梗啊还是心脏病啊，反正是猝死，缺血了吗，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民警给分析说，这个死者董姑娘啊生前爱玩手机，跟家属打听人家也说是这么回事，经常玩得很晚，有时候通宵达旦的玩啊，说是失眠，心脏也不是很好，有过心动过速的这么一个现象。哦，那就是玩手机吗？彻夜不眠玩手机，人会很疲劳，这个时候再加上心脏有点什么毛病，那你说他出事他也是可以是吧理解的呀，你这个事怎么能出这个事呢？可说呢，关键是他自己不注意呀，是不是？您说，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立新。继续说啊，还一档的事儿啊，这个就算是个普法知识吧，当然这个事情呢跟咱们大伙儿没关系，是吧？广西梧州市有一位欧先生，这个上文书说那位董姑娘是心脏病，是吧，玩手机玩太过了去世了啊。这位欧先生呢也是头些日子离世了，他是因为高血压结果呢犯了病了，是不治身亡的。他死了之后，是吧，有一位雷女士跟法院这个就说了啊，打官司告状嘛，说是这个事儿呢，因为他这个什么呢，家里面这位啊，他这位先生啊已经去世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不行，因为他有套房产啊，按照他的遗嘱呢这是归我，但是呢是因为那个陈女士啊他们不干，所以这个事情呢希望法院给断一断。你说你等会儿什么意思，欧先生啊，对，欧先生去世了，对，有遗嘱，遗嘱呢说把房呢是房产啊留给了这个雷女士啊，雷女士后来为这个事儿呢到法院啊，为什么呢，就说这个遗产啊他得执行啊，是吧，执行的话呢因为这个陈女士呢不配合，嗯，哎，等会儿你说等会儿怎么了，说乱了是吧，不是，这陈女士是谁，雷女士是谁，雷女士是欧先生的什么人啊，媳妇儿，你法定的继承人吗，妻子是吗，她只是跟欧先生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女人啊，我现在只能这么说，因为我要再说的再简单一点是吧，用大伙儿都能够理解这词儿来说的话就不好听了，是她是什么呀，她是小三儿，那啊，他不是合法的夫妻啊，对，那刚才说那位陈女士那是合法的欧先生的妻子，只不过欧先生早年间啊可能是跟媳妇关系不好，俩人很早就分居了，分居可是没有离婚，在那之后呢这欧先生啊也不怎么一来二去啊跟这位雷女士俩人热啊到一块儿去了，同居了之后呢，过程当中欧先生立遗嘱把这房给雷女士啊，遗嘱是真的，也是真实的表达了欧先生的意思，不过呢打官司告状在法院，人家法院可没支持欧先生包括雷女士这个诉讼请求，为什么呢，人家说了是遗嘱是真的，也是表达了欧先生的意思，但是媳妇在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